外国媒体在7月25号到29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中国的香港大公报、香港凤凰卫视、日本共同通讯社、伊朗新闻电视台、塞内加尔的人民报、几内亚国立国际广播电台、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的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千里马建材综合工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中国的东北网、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和德国反敌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第810部队下属鱼粉饲料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和尼日利亚的报纸和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进行指导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